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七章双面人第四十三集。 一个金色的东西在他头顶上闪烁，是飞贼。他想把它抓住，但胳膊沉重地抬不起来。他眨了眨眼睛，原来那根本不是飞贼，而是一副眼镜，多么奇怪。他又使劲眨了眨眼睛，面前渐渐浮现出阿布斯·邓布利多那张笑眯眯的脸。 下午好，哈利。 邓布利多说。哈利先是呆呆地盯着他，然后突然想起来了。 先生，魔法石，是奇洛，他得到了魔法石，先生，快！ 不要激动，亲爱的孩子。你说的这些话已经有点过时了， 邓布利多说。 奇洛没有拿到魔法石。 那么谁拿到了，先生？我…… 哈利，请你镇静一些，不然庞弗雷女士就要把我赶出去了。 哈利咽了口唾沫，环顾四周，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医院里。他躺在一张铺着洁白亚麻被单的病床上，旁边的桌子上堆得像座小山，似乎半个糖果店都被搬到这里来了。 都是你的朋友和崇拜者送给你的礼物， 邓布利多笑吟吟地说。 你和奇洛教授在地下教室里发生的一切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秘密，而秘密总是不胫而走，所以全校师生自然全都知道了。据我所知，你的朋友弗雷德和乔治·维斯莱本来还想送给你一只马桶圈，他们无疑是想跟你逗个乐子，可是庞弗雷女士觉得不太卫生，就把它没收了。 我在这里住多久了？ 三天。罗恩·维斯莱先生和格兰杰小姐若是知道你醒过来了，一定会觉得松了口气，他们一直担心极了。 可是先生，魔法石 看来没法子分散你的注意力。好吧，咱们就谈谈魔法石。奇洛教授没有能够把它从你手里夺走，我及时赶到阻止了他。不过我必须说一句，你其实一个人就对付得很好。 您赶到那儿了？您收到赫敏派猫头鹰送给您的信了？ 我和猫头鹰显然是在空中错过了。我一到达伦敦，就发现我应该回到我刚刚离开的地方。我赶来的恰是时候，正好把奇洛从你身上拉开。 原来是您。 我还担心已经太晚了。 差一点就来不及了，我已经支撑不了多久，魔法石很快就要被他抢去了。 不是魔法石，孩子，我指的是你。你为了保护魔法石差一点丢了性命。在那可怕的一瞬间我吓坏了，以为你真的死了。至于魔法石嘛，它已经被毁掉了。 毁掉了？ 哈利不解地问。 可是您的朋友尼可勒梅。 哦，你居然还知道尼可？ 邓布利多问，语气显得很高兴。 你把这件事搞得很清楚是吗？是这样的，尼克和我谈了谈，我们一致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。 可是那样一来，他和他妻子就要死了是吗？ 他们存了一些长生不老药，足够让他们把事情料理妥当的。然后是啊，他们会死的。 看到哈利脸上惊愕的表情，邓布利多笑了。 我知道，对你这样年纪轻轻的人来说，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。但是对尼可和佩雷纳尔来说，死亡实际上就像是经过非常非常漫长的一天之后，终于上床休息了。而且在头脑十分清醒的人看来，死亡不过是另一场伟大的冒险。 你知道，魔法石其实并不是多么美妙的东西。有了它，不论你想拥有多少财富，获得多长寿命，都可以如愿以偿。这两样东西是人类最想要的。问题是，人类偏偏就喜欢选择对他们最没有好处的东西。 哈利躺在那里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邓布利多愉快地哼着小曲，笑眯眯地看着天花板。 先生， 哈利说， 我一直在想，先生，尽管魔法师不在了，伏地，我是说神秘人。 就叫他伏地魔吧，哈利。对事物永远使用正确的称呼。对一个名称的恐惧会强化对这个事物本身的恐惧。 是，先生。是这样，伏地魔还会企图用别的办法东山再起，是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他并没有消失，对吗？ 对，哈利，他没有消失。他仍然躲在什么地方，也许正在物色一个愿意让他分享的躯体。他不算是真正的活着，所以也就不可能被杀死。他当时只顾自己溜走，完全不顾奇洛的死活。他对敌人心狠手辣，对自己的追随者也一样冷酷无情。不过，哈利，你也许只是耽搁了他，使他不能马上恢复力量。将来还需要另外一个人做好充分准备，和他决一死战。但如果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被耽搁，也许就再也无法恢复力量了。 哈利点了点头，但很快就停住了，因为这使他感到头痛。然后他说， 先生，还有一些事情我不太明白，不知道您能不能告诉我，我想了解这些事情的真相。 真相， 邓布利多叹息着说， 这是一种美丽而可怕的东西，需要格外谨慎地对待。不过我会尽量回答你的问题，除非我有充分的理由守口如瓶，那样的话我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我当然不能说谎话骗你。 是这样，伏地魔说他当年杀死我母亲，是因为我母亲拼命阻止他杀死我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他为什么想要杀死我呢？ 邓布利多这次重重地叹了口气。 哎呀，你问我的第一件事，我就不能够告诉你。今天不能，现在不能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。暂时先别想这件事吧，哈利。等你再长大一些，我知道你不愿意听这样的话。等你做好了准备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 哈利明白，再多说也没有用。 那么，为什么奇洛不能碰我？ 你母亲是为了救你而死的。如果伏地魔有什么事情弄不明白，那就是爱。他没有意识到，像你母亲对你那样深深的爱，是会在你身上留下印记的。不是伤疤，不是看得见的痕迹。被一个人这样深深地爱过，尽管那个爱我们的人已经死了，也会给我们留下一个永远的护身符。它就藏在你的皮肤里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奇洛不能碰你。奇洛内心充满仇恨、贪婪和野心，把灵魂出卖给了伏地魔。他碰了一个身上标有这么美好印记的人，是会感到痛苦难忍的。 说到这里，邓布利多假装对窗外的一只小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哈利便趁这个时间用床单把眼泪擦干了。 当声音重又恢复正常时，哈利说道， 还有那件隐形衣，您知道是谁送给我的吗？ 啊，你父亲碰巧把它留给了我，而我认为你大概会喜欢它。 邓布利多的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芒。 很有用的东西，当年你父亲在这里上学的时候，主要是靠它溜进厨房偷东西吃。 还有另外一件事， 尽管问吧。 奇洛说斯内普他 是斯内普教授，哈利。 是的，是他。奇洛说斯内普教授恨我，是因为他当年恨我父亲，这是真的吗？ 是这样，他们确实互相看着不顺眼，很有点像你和马尔福先生。后来你父亲做了一件斯内普永远无法原谅他的事。 什么事？ 他救了斯内普的命。 什么？ 是的， 邓布利多悠悠地说， 人的思想确实非常奇妙，是吗？斯内普教授无法忍受这样欠着你父亲的人情。我相信他这一年之所以想方设法地保护你，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就能使他和你父亲扯平，谁也不欠谁的，然后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重温对你父亲的仇恨。 哈利努力思索着这段话，但这使他的头又剧烈地疼痛起来，他只好不往下想了。 对了，先生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 是最后一个吗？ 我是怎么把魔法石从魔镜里拿出来的？ 我很高兴你终于问我这件事了。这是我的锦囊妙计之一，牵涉到你和我之间的默契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你知道吗？只有那个希望找到魔法石，找到它但不利用它的人才能够得到它。其他的人呢，就只能在镜子里看到他们在捞金子发财，或者喝长生不老药延长生命。我的脑瓜真是好使，有时候我自己也感到吃惊。好了，问题问得够多的了，我建议你开始享受这些糖果吧。啊，比比多味豆。我年轻的时候真倒霉，不小心吃到了一颗味道臭烘烘的豆子，恐怕从那以后我就不怎么喜欢吃豆子了。不过我想选一颗太妃糖口味的总是万无一失的，你说呢？ 他笑着把那颗金棕色的豆子丢进嘴里，接着他呛得喘不过气来说， 倒霉是耳屎。 校医庞弗雷女士是个善良的女人，但是非常严厉。 只见五分钟， 哈利恳求道。 绝对不行， 你让邓布利多教授进来了。 是啊，那当然，他是校长嘛，自然有所不同。你需要休息。 我不是正在休息吗？您看，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做。哦，求求您了，庞弗雷女士。 啊，好吧， 他说， 可是只准五分钟。 于是他让罗恩和赫敏进来了。 哈利！ 赫敏看样子又要伸开双臂搂抱哈利，但他及时克制住了自己。这使哈利松了口气，因为他的头仍然很疼。 啊，哈利，我们都以为你肯定要……邓布利多担心极了。 整个学校都在谈论这件事， 罗恩说。 当时到底是怎么个情况？ 真实的故事比没有根据的谣传更加离奇和惊心动魄，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，而现在就是这样。哈利把一切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听，奇洛、魔镜、魔法石和伏地魔。罗恩和赫敏听得非常专心，每到惊险的地方，他们就紧张地倒抽冷气。当哈利讲到奇洛的缠头巾下面的那副面孔时，赫敏失声尖叫起来。 这么说，魔法石没有了？ 最后，罗恩问道。 乐梅快要死了？ 我也是这么说的。 可是邓布利多认为，他说什么来着？在头脑十分清醒的人看来，死亡不过是另一场伟大的冒险。 我早就说过，他有点神经兮兮的。 罗恩说，他心目中的英雄变得这样不可理喻，他感到非常震惊。 后来你们俩的情况怎么样？ 哈利问。 啊，我很顺利地返回去了。 赫敏说。 我把罗恩唤醒，很是花了一些时间呢。 然后我们飞快地冲向猫头鹰棚屋，想同邓布利多取得联系，不料却在门厅里碰上了他。他已经知道了，他只说了一句，哈利去追他了是吗？然后就赶紧朝四楼奔去。 你说，邓布利多是不是有意要你这么做的？ 罗恩说。 把你父亲的隐形衣送给你，还有一切的一切。 哎呀， 赫敏忍不住说道。 如果他真是这样，我的意思是，那就太可怕了，你很可能被杀死的。 不，不是这样。 哈利若有所思地说。 邓布利多是个很有意思的人，我认为他大概是想给我一个机会。他似乎对这里发生的事情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，我觉得他十分清楚我们打算做什么。他没有阻止我们，反而暗暗地教给我们许多有用的东西。我认为他让我懂得魔镜的功能绝不是偶然的。他好像认为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有权面对伏地魔。 是啊，这就是邓布利多不同凡响的地方。 罗恩骄傲地说。 听着，你明天一定要来参加年终宴会，分数都算出来了。当然了，斯莱特林得了第一名。你错过了最后一场魁地奇比赛，没有你，我们被拉文克劳队打得落花流水。不过宴会上的东西还是挺好吃的。 就在这时，庞弗雷女士闯了进来。 你们已经待了将近15分钟了，快给我出去吧。 她坚决地说。